实有点残酷，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，盼望过的都不怎么幸福。好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，伤口清醒要被昏迷冻住，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，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住。 习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，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，我会耐心的等，随时欢迎你靠岸，小鹿我的怀抱当满路，你习不习惯递给你照片看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，世界在哪两颗渐行就能互相取暖，想念不会偷懒，我的梦统统给你包办。 道理，没道理，看不见。

据国家卫计委消息，为减轻患者的电击压力，我国有望在四月底前在县域内实施新农合参保，农村贫困患者先诊疗后付费。银行局最新发布的2016年民航机场生产统计公报显示，我国境内民用航空的机场达到218个，去年全年的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10亿人次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 给他吧，回头已没有办法，随他吧，随他吧。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绕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， 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 熟悉的距离一直是个谜，喜欢一半聋半哑的爱情，在我眼中的你的样子，五官耳朵眼睛，常梦见的森林里四下无人，除了你。我不管别人怎么定义现实里的爱情，我相信我的梦境揭露的讯息，习惯了用孤独的表情阻止别人靠近，却不怕被你发现我脆弱的心，渴望的心。两个人的森林，把体温交换成共同的记忆，世界很远，心很近。 熟悉的距离一直是个谜，喜欢一半聋半哑的爱情，在我眼中的你的样子，五官耳朵眼睛，像梦见的森林里四下无人除了你。

认识的你，用心去等你的回应。狂风吹着乌云，爱人从此分离。就算问我一千零一次，我还是那么肯定。我是为了心的爱你，一片真心从此不移。真的忘了自己，为你淋着狂风暴雨，带我飞向你的心，遥望世界的尽头。我始终守护着你，用心去听你的呼吸。我是为了心的爱你，一片真心从此不移。而你真的做了决定，谁也无法让我离去。用我一生真感情，换你一世的心动。我永远珍惜着你，用心去等你的回应。狂风吹着乌云，爱恨从此分离。就算问我一千零一次，我还是那么肯定。

从不以梦想去试充满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因为意义散散，我们都为地游。